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银琪。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二。以后的天气呢，越来越冷了，建议开车的听友们在城区不要使用远光灯。天冷了，上初中、高中骑自行车的孩子们穿得厚了，动作会变得笨拙。通常呢，他们早上7点不到就去学校，晚上6点到10点才能放学回家。所以不要去责怪孩子们偶尔的抢路，请多给他们一些耐心和体谅。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0.1度，最高气温在8度，西南风3到4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度到8度左右，而明天的气温呢在-3度到8度左右。未来两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小幅回升，但早晚气温较低，秋衣秋裤依旧不能脱。受地面弱气压影响呢，今天夜间冷空气到来后，能见度将彻底好转，气温略下降，听友们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哦。冬季天气干燥，多吃一些蔬果润燥补水。另外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家庭和户外用火安全，使用电炉、电热毯等要避免因线路老化、经常搬运导致的电线受损而引发火灾，切勿乱扔烟头，尤其是现在各个公园的落叶还未完全清扫干净的情况下。今天的天气可以洗车，没有风雪，适宜穿棉衣、薄冬衣之类的衣服。另外呢，提醒骑车子的听友们呢，就要戴上保暖手套了。又是一周好空气，但是奈何户外太寒冷，这个时候呢，去北京各个博物馆转转绝对是不错的选择。像海淀公共安全馆，这里呢需要提前预约，但凭身份证可以免费参观。海淀公共安全馆的展厅呢，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食品卫生、防火防电、防诈骗等，图文并茂。更好的方式呢，是能够互动体验，还有应急逃生、定时的 4D 电影展播等内容，非常适合带小朋友过来寓教于乐。忍受不了北方寒冷的听友们呢，可以考虑一下南方的山清水秀，一次悠然自得的漫步，从喧嚣的世界逃离至静谧的桃源，品味着海水和火焰交织的浪漫。这里呢就是千岛湖。 千岛湖呢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被誉为长江三角洲的后花园。这里呢拥有星罗棋布的1078个岛屿，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湖。千岛湖中心湖区以山清水秀、洞奇、石怪、人美而闻名，湖面非常宽阔，山城风貌和名胜古迹交相辉映着，主要包括梅峰、娱乐岛、龙山岛，远山呢倒影如画，是千岛湖人气最旺的一个景区。与此同时呢，这里也是电影《家有喜事》2009的取景地。岛上还有千岛湖水上大舞台，可以看表演。水上大世界呢，可以玩水上摩托艇、碰碰船、水上漂、香蕉船等水上娱乐项目。这里的温度呢在10度左右，不冷不热，一般穿件风衣、薄棉外套就可以了，非常适合北方的小伙伴们来度假。 那么这个冬天，你打算玩转千岛湖的浪漫吗？本期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您对今天推荐的景点还满意吗？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九六九，和我们交流互动哦。 我就是那么喜欢你，无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把自己当对手，每天前进后退不放弃，我伸出手量距离，感觉和你总是有点差距，突然的相遇瞬间就要决定，可是我能给你什么？有过去的人也想对爱认真，深吸口气，吐出一个讯息，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彻底，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

年纪轻轻共话龙家，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至少我从没改变那个做梦的我。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执着，有点无奈。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甜蜜，有点悲哀。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甜。既没有紧张，

总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直接捐献1381001-0969。

让座，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 十秒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

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九六九微笑提示，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2017年11月12号的零点，标志着双十一终于结束了。那天猫双十一的成交额呢，也揭晓出来了，数字定格在了1682亿元，毫无悬念的完成了九连增。相对比2009年首创时呢，已经增长了3000多倍的份额。而京东全球好物节的成交额定格在了1271亿元。根据统计，京东消费者累计下单的金额最多品类的是手机类，购买力最强的省份是广东省。那在北京海淀区的剁手党购买能力最强，相对比其他的城市，北京用户在买书上最舍得花钱了。同时对于咖啡机、电动牙刷等轻奢小家电情有独钟。临冬将至，苹果公司却在最近证实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并且涉及到了该公司最新款的智能手机 iPhone X。那问题的表述是，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iPhone X 的屏幕会失去响应。一些苹果用户表示呢， iPhone X 在零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就会被冻住。苹果公司对此也立即做出了回应，这个问题会在近期的软件更新中得到解决。受低温影响，其实并不只是 iPhone 的手机，安卓手机同样也会受到影响。部分国产的安卓手机可能散热性能较差，在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甚至可以充当暖宝宝使用，因此相对比而言，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低温自动关机的情况。锂离子电池除了放电过程当中受温度的影响之外，充电的过程同样可能受到低温的影响，比如说会出现充不进去电的情况，像 iPad 在低温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类情况。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 iPad 面板的下面放一个暖手宝，问题就可以轻易解决咯。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了，那就是驾驶证了。在驾驶证的正面上其实是有两个日期的，一个是初次领证的日期，一个是驾驶证的有效起始日期。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个日期，它有可能关乎到你驾驶证的终身大事。驾驶证的初次领证的时期呢，是指机动车驾驶证第一次领取的日期，这个日期是不会变的，即使是增驾了换证了它都不会变。那驾驶证有效起始日期，也就是机动车驾驶证在初次领证以后是有有效期的。根据规定，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分别为6年、10年和长期。简单来说，驾驶证的审验和清分周期是在初次领证日期起计算的，而驾驶证的换证日期是以驾驶证的有效期限的日期为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吧，我们下期再见哦。

用黑白看整个世界，最单纯颜色，绿草地天蓝色，纸飞机过，小朋友奔跑简单很快乐，手牵手晃晃一直走，没回头忐忑，黄气球追风车，彩色糖果，云淡风轻触摸，这叫我小朋友，至少是小朋友，至少还坦白勇敢执着的路，这叫我小朋友，还是那小朋友，计算机不会快乐， 早餐给爱车吃点什么呢？喝杯牛奶还是吃个面包？这个时候最适合给爱车听点有情调的音乐了。早上八点，我是九六九主播龙叶，让音乐来得更猛烈。